向国际竹笛色相研究所事务局长韦尚建一授予了国际金正日奖。授予仪式15号在平壤的万寿台议事堂举行，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和有关部门干部参加，还有国际金正日奖理事会秘书长及其一行、国际金正日奖理事会理事兼非洲地区竹笛色相研究委员会理事长、国际金正日奖理事会理事兼俄罗斯明天报社总编辑及其一行和国际竹笛色相研究所事务局长及其一行参加。仪式上宣读理事会决定后，按照国际金正日奖理事会的建议，由金永南同志向事务局长韦尚建一授予了奖状、金质奖章和奖杯。金永南同志说，韦尚建一事务局长数十年来积极展开了竹笛色相研究普及活动，全力支持和声援了朝鲜人民实现国家统一和支持国际正义的斗争。之后一些人做讲话表示祝贺。韦尚建一事务局长吐露自己又高兴又感激的心情说，在迎接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的十一申元的时候，被授予了印有金正日同志名字的国际金正日奖，并表示决心今后进一步积极展开竹笛色相研究普及活动。